嘴碎手贱，是我们家女孩里最不成功的一个。没人叫我格格，也没人把我当格格，我也没认为自己是什么格格，我没那么娇贵。老唐叫我七格格，那是尊称，是看在我爸爸的份上才这么叫的。他管我爸爸叫四爷，有时候叫先辈，因为他们都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念过书，都是国家派去的留学生。我爸爸是民国初年回来的，老唐是抗战全面爆发第二年回来的，差着20年呢。当着老唐的面儿，张开的手掌不好立即收回，我说我正教梨数手指头认数呢。哼，随机应变自然得体，我编瞎话的能力相当了得。我妈管我叫瞎话篓子，说我一天无数的话语中能有20%是真的，就很让人吃惊了。的确，我思维的想象力、延伸力、组织力、变通力是金家的佼佼者，有时候能把我爸爸那个大学教授哄得一愣一愣的。我说下午后院树上落过一只鹦鹉，雪白的，黄嘴儿，脚上还带着金属链子。爸就以为真落过鹦鹉，说八成是南边富家的那只大白飞过来了。哼，其实呢是只黑老瓜。老瓜和鹦鹉都是鸟类，我也没胡说，顶多认错了而已。至于黑的白的可以忽略不计，干嘛那么较真啊。我便瞎话顺嘴而来，脱口而出，脸不变色心不跳，刚说过就忘了，一遍跟一遍不一样。但有时候让我多重复几遍就成了真的，赌咒发誓，煞有介事，地老天荒再不会更改，甚至成了记忆。这也是为什么金家十几个孩子只有我后来成了作家的原因。至今我坚信，感受力、创造力和表达力是作家的基本功力，尤其是创造力，缺了这个不行。老唐看着我的巴掌说，离认数不用教，他能从一数到100呢。离一听马上点着脑袋晃着身子，12345的数起来，拦也拦不住。黎姓唐，住在3号，我们家住2号，形成直角。细楼胡同在这儿窝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大院，从2号到9号都在方形的场子内，10号以后就甩出去了。这几个院门的街坊相对就走得近，彼此知根知底儿。老唐的媳妇儿长得白皙漂亮，梳着大包头，说话细声细语，不似小四儿的妈一嗓子小四儿回家吃饭了啊，半条胡同都能听见。也不似兔爷他妈一天到晚蓬头垢面的，穿着大裤衩子就敢坐在门墩上抡芭蕉扇。老唐媳妇儿属于老派人，她嫁给老唐就随着老唐姓，像小四儿的奶奶官面上称呼是赵门刘氏，其实人家娘家姓刘，嫁给了姓赵的， 高家老太太是高门随氏，都把夫家的姓顶在头里。老唐的媳妇儿姓吉田，不叫唐门吉田氏，而是叫唐和子。他虽然姓吉田，但本人叫和子，户籍簿上记录的是唐和子，我们都管他叫唐和子。兔爷遗憾地说，可惜啊，老唐姓唐，他要是像日本人一样姓两个字儿，比如王八，那么唐和子就是王八和子了啊，听着更像日本人。小四说他爷爷早先在河北乡下见过王八盒子，半自动手枪，日本人造的，大而扁，汉奸用的比较多。兔爷说，要是抗日的人使用的时候就得拴上一条红绸子，枪啊是同一种枪，有了绸子就不可同日而语喽。小四儿说，他比较看好鸡腿撸子，撸子个小，也是日本造的，能别在腰里，威风有派，不像王八盒子斜挎在屁股后头，一看就是碎催模样。碎催是北京话，跟班的意思。小四儿说，兔爷就是他的碎催。男孩们都喜欢枪，于是有关王八盒子的讨论延续了一个上午。我们研讨的话题随意性很大，谁也无法控制。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扶桑馆》，演播田洪涛。 老唐是天津人，在留学期间娶了日本媳妇儿吉田和子。听说唐和子他爹是制糖业的大老板，按吉田家的意愿是让老唐入赘。老唐说，如果唐家有哥两个他入赘可以，可是他们唐家只有他一个，他是独子，这个问题就不能考虑了。婚后的唐和子跟丈夫回到中国，难改日本生活习惯，把三号的房子做了大改造，屋内地面被抬得很高，进屋先上一层台阶，地面铺了草席一样的榻榻米，给人的感觉是进门就脱鞋上炕。窗户又开得很低，坐在屋地上就能看见院里跑的猫。屋里的隔断是推拉的，糊着纸。没有床，晚上一家人睡觉就躺在榻榻米上。依我的想象，睡醒了一睁眼，满目是桌子椅子腿儿，视觉角度变成了耗子，真够别扭的。因为房子多，他们一家住不过来，就租出去一部分，也都是租给日本人。那时候北平正让日本人占领着，三号门口常停着东洋车，下来些宽袍大袖留着小黑胡子的日本人。日本人管三号叫扶桑馆，中国街坊当面也称扶桑馆，背后却叫鬼子馆，就跟胡同东边的南馆北馆似的。南北馆是俄国东正教的地盘，住的都是金发碧眼的老毛子，建筑是尖顶子， 圆拱门，长条窗户，很是格色。我认为洋人待的地方一般称作馆，把这个观点和爸作为学术问题探讨。爸说不一定，中国教馆的地方也很多，比如朝廷的同文馆、颐和园的厅礼馆、府右街的图书馆、他们大学的资料馆，都和洋人没关系。我的论点不能成立。我说北京的洋人不少，赵大爷说过，东交民巷一带洋人多，馆也多，老百姓不待见洋人。三号叫做扶桑馆，还有一个原因，唐家正屋墙上挂着个镜框，白纸黑字儿写着扶桑馆三个字，字写得不怎么样，没有格局，比较率性，有些信马由缰。这块匾我姑且把它叫匾吧，文革的时候还在唐家高高的挂着，没有被触动。爸说唐家那块扶桑馆是个大人物写的，原本是写给老唐的老丈人的，唐盒子来中国就把他给带来了，作为家乡的一个念想。我问大人物有多大，比地下管道局的局长还大吗？我没见过大官，见过最大的官就是管北京下水道的局长。局长派头很大，戴着白手套，把汽车停在马路的窨井口，让手下把井盖掀开，让那些人拿着长竹片往里探。大热天儿，那些小翠翠们整得满头大汗，烂脏腥臭。局长呢，则让人打着黑阳伞，很悠闲地坐在旁边喝茶。可见局长是大人物，当官当成这样，那才是值。爸最终也没告诉我扶桑馆是谁写的，他有点讳莫如深。听妈说，以前唐盒子出门常穿和服，花枝招展，五光十色，发髻挽得很高，脸擦得很白，穿着木屐，滴滴答答，像一只大花蛾子，吸引着胡同集体的眼球。连正在院里打胳膊的赵奶奶也扎煞着一手酱子跑出来观看。有好事的街坊问唐盒子后背上背的小包袱里头装的什么，唐盒子听不懂，弯着腰叽里咕噜说了一通日本话，这边自然也听不明白。有内行翻译说，小包袱里装的是他们祖上的骨灰，把祖先背在脊梁后头，走哪儿都带着，省得买坟地了。后来经老唐解释才知道，就是一个宽带子，在后腰上绕了两道弯罢了。中国人还是不能理解，穿成这样累赘不累赘啊。日本一投降，除了唐家以外，扶桑馆的日本人全撤了。他们走得很匆忙，许多手使的东西堆在街门口，上面写着自由持取的白条子。自由持取是日本话，用咱们的话说就是随便拿。整条胡同的人都来捡洋捞，小四儿家捡了一摞写着有田烧的大盘子。有田烧是日本有名的瓷窑，就跟中国的景德镇似的。 几十年来，那些华丽的瓷器在小四儿家一直充任着盛炒萝卜条、炒疙瘩丝儿和凉拌黄瓜的功能，尽职尽责。兔爷他妈发现自由持取最早，推走了一辆自行车。这辆车，兔爷他爸爸从东城国子监到西城白石桥，上下班都骑它，每天几十公里，风雨无阻，一直骑到解放以后。要不是车胎配不上，还能骑呢。大方他们家持取了两把理发的推子，叉叉叉叉叉，推起头发很快，不夹头发，以致大方的哥哥有踩着平板小车捡破烂，改行做了理发匠。两把推子改变了一个少年的命运，这样的事儿还真不多。给我们家做饭的老王捡了一个大号带沿的铁锅，生铁的，挺沉挺深，他到底也没弄明白怎么用这个锅做饭。后来卖给了背着柳条筐沿街收破烂的孙婆子，换了两包羊曲灯。羊曲灯就是火柴，一包12盒，相对铁锅来说还比较实用。高老太太是小脚，来得晚，挑了半天抱回去一个小和尚石雕。原本呢是个摆设，老太太拿回去没用，放到炕上拴孙子，拿根裤腰带一头系在孙子腰里，一头呢套在日本和尚脖子上。裤腰带范围之内是孩子的活动天地。高家几个孩子都是日本和尚看大的。街坊们这样收获抗战胜利品的时候，我和小四儿等人大部分还在娘的肚子里，所以我们没有机会看到漂亮的穿和服的唐和子和那些白捡白拿的欢乐场面。我记事的时候已经到了新中国成立了。50年代初期的唐和子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头上包着格子围巾，走路低着脑袋，背上背着梨的小妹妹，一个细眉细眼儿，动辄便咧嘴哭的小丫头片子。我估计这小东西长大了也注定是个挨揍的货色，不会有多大出息。我很想看看穿和服的唐和子，但是他一回也没穿过。可不，日本投降好几年了，哪个日本侨民还敢在北京地面上张扬啊？他们收敛的比小菜碟儿还小菜碟儿。原先在崇文门外古玩店上班的老唐，两年前改为走街串巷了，专门收购旧货的打小鼓的。这个职业在民国和解放初期很普遍，小鼓茶盅盖大小，扁扁的，鲨鱼皮蒙面，攥在左手，右手用一根细竹棍儿，棍头裹着胶皮，梆梆的敲击，鼓声响亮清脆，在幽深的胡同里能传得很远。 听众朋友，